既然锵锵三人行的背景电脑里还没找着，还用的锵锵奥运行，对，我们就继续聊奥运。我这次在咱们聊奥运呢，我有一个感觉，整天你要是什么都聊，政治风险这么大，对吧？干脆咱以后就聊球吧，聊体育。而且这次这个奥运改变我呀，你们俩本来都是那么爱好体育的，对吧？你像这次看奥运，我觉得改变我一向，我决定从此要看 NBA 了。 哦， 为什么？你知道，其实咱这没说，最后那两天的这个比赛啊，也是异彩纷呈。就是 最后那场比赛， 对西班牙那场打的， 对那个西班牙、我的天哪，把我看 呆了。你这下体会到当初我们跟西班牙打到72-72平局，在长 多厉害， 中国队是多了不起， 有史以来打的 最 好的 辉煌的一个瞬间，就差一分就 正好可以多么震撼！ 当时你要是你后来你看到西班牙可以打到那个水平，当然他跟中国队打的时候是有点大意，但是中国队那是一个非常辉煌。 真的，那天真的是热血沸腾，中国队能够打到西班牙那个程度，真的就是 世界冠军。你看那天啊，就那个NBA 那个对美国的梦八打得也很好， 对， 可是西班牙打得也很好，双方快攻，什么进球率70%， 没办法，那到最后就是个人技术 啊。而且我觉得， 个人技术 为什么他培养起了这种这个爱好啊？你西班牙打那么好，然后就把这个 NBA 啊，不就跟这个美国队美国这个给激发的哈。哎呦，我主要是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呢、当时这个还有人在北京说要给我票，但我说我不在北京 啊。哎呀， 哎呦，我当时感觉到这现场的人得嗨成什么样啊！ 看在美国看NBA 现场那个， 我已经就是在足球和篮球之间 有机会 已经 NBA 每年打，他们打很多， 他来中国的、就有两场会来中国的， 是吗？ 你得去看，真的是 我的天哪，打得太好！ 我跟你说，但你知道西班牙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好吗？西班牙十几年前没那么好，他从哪一年开始，这一帮人是怎么出来的？就巴塞罗那奥运会那一年，是梦幻一队到西班牙去打， 启蒙 他们。现在西班牙的主力不是两兄弟吗？加索尔那两兄弟那两兄弟是小孩，那时候就在场上看乔丹，天哪，这是神人， 这是惊为天人， 惊为天人。 他说现在就跟科比一起在 Lakers， 对， 接下来还要跟我们的一个球员 孙悦 啊，孙悦、他们都是在 Lakers 的战友啊。他们两个主角是一个队的，一个俱乐部队的。 对， 我你说， 但问题就是说呢，当时你看西班牙人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受到感动、启发，突然之间多了一堆年轻人打来。你想想现在想西班牙的国际是什么，我们一般想起来西班牙就是足球嘛、刚刚欧洲杯的盟主嘛，对不对、 网球， 网球嘛，现在也是他的篮球，就是这十几年起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中国参考。你看中国我们是用举国体制去搞起一个运动，西班牙是怎么搞呢？篮球就是商业化俱乐部，他就多了人喜欢篮球，他本来就有俱乐部，但多了一堆年轻人想入场看，然后想入场看就出明星了开始，然后一帮一帮起来。在中国怪的就是本来足球也是有俱乐部，哎，就是搞不出这个样。 中国现在危机中说了，这次的成绩证明国有体这个举国体制是好成功的，最失败的就是商业化的男足。这我不太同意他这个结论，但是至少从表面现象看是这样。我们得放远看，再过若干年，说不定中国哪个金牌在哪一个田径场上升起国旗的时候，他也会说，我小的时候在鸟巢，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牙买加的飞人， 看到博尔特， 因为我真的看到鸟巢上有观众，有5-6岁、7-8岁这些小孩，对他们心中留下的这个印象。有网友回来说，你说我们刘翔走了，我们退场不对啊，我们哪里看得清楚啊？我想，那你这样的人，你就退了吧， 你就回 去算了，留给这些7-8岁的小孩心中留下对鸟巢的那一瞬间的那个印象。 对，要让他看到博尔特那个动作，然后将来我也得这样。 将来中国的世界冠军会出在他们身上。 对，没错没错。 哎，你说这个什么市场化、商业化，我倒也觉得，是不是咱们中国人就是没法富裕，就是说一富裕就不是。你看好多人就说了嘛，说赶紧送中国男足去少林寺或者去农村，就为什么呢？这位讲的歪理吧，我还真没法驳他。他说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中国男足吃不起苦，这是我通过比较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不信你就往下看，朱启南就是男子射击的这个、朱启南生于温州叫南溪江中游的古庙岗。不要一听温州你就想炒房团，古庙岗可是穷乡僻壤。他小时候父母亲务农，后来有所改进，也就是推板车卖水果，就是出身贫寒。 举重冠军龙清泉是吧，父母亲都是农民，奥运会前双双在安徽打工，后来被儿子强烈恳求才临时回家看儿子比赛。包括这个陈谢霞，父母都是广东朴实的农民，显东妹，包括他列了好多，甚至是家里有生癌症的、欠债的，感觉都是苦大仇深的。 但我跟你说， 能拿金牌， 但我觉得这个足球的问题是这样。其实我们过去讲很多制度问题或什么，但其实我们可以回到个很根源的土壤问题来讲。就首先我们要知道呢，所有那些最商业化的运动上面，举国体制都不一定斗得过人家，对不对？ 嗯、 像刚才我讲 拳击、 拳击、篮球、足球、 嗯， 就是别人商业化的很厉害的这些运动、 哎， 我们就不一定干得过。 就奥运也达不到最高水平， 嗯，对，就打不过，那没办法，因为他那个市场像 NBA、 嗯、 或者世界或者这个欧洲联赛。 嗯， 他是调动了全球的资源出这么一帮人， 嗯、 我们举国体制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出这么一帮人 啊、嗯， 你很难打。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你要搞这种市场的土壤是什么？第一，你要有一批运动员很愿意赢。这听来好像废话啊，运动员 呢 都愿意赢，对不对？ 钱不够多。 但是问题在哪？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呢，比如说我们的国足在国内联赛的时候啊。他没有外国同样的球员那种求胜意志，为什么呢？别的地方你求胜你赢了你就能拿广告，你成球星了你能够代言赞助，一大堆利益好处就来。 中国的广告还不够多吗？ 但是中国的问题在哪呢？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呢，你不需要赢得很厉害，不需要很漂亮，不需要什么，钱就已经来了，就我们的钱相对来的容易，这第一。第二，为什么钱来的容易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联赛制度里面很多问题的，比如说裁判的黑哨，比赛上面的种种的不公平，种种的猫腻，那么这些问题就表示什么？就欠缺另一个，就昨天我讲，我们没有公平竞争的精神。 还有那些 fair play， 对， 中国足球远远谈不到真正的商业化，人家的俱乐部几千万买一个运动员啊，诸如此类，那 猫腻。那么这些问题就表示什么？就欠缺另一个，就昨天我讲，我们没有公平竞争的精神。 还有那些 fair play， 对， 中国足球远远谈不到真正的商业化，人家的俱乐部几千万买一个运动员啊，诸如此类，那钱马牵涉的太大了。我们这里边很多厂商赞助还是跟地方的体育管理部门在一起联合的。 那于是他一联合在一起就出问题，就什么呢？比如说他不一定要我球上面球技赢你，我才能赢。我可以搞很多东西，我还是能赢。你知道我意思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拳馆中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是来源于刘翔的赞助商的分红。 啊！ 很多人说这个拳馆中心，他们说 分一半。 哇！他们说你要担心啊，刘翔的广告要是成问题的话，拳馆中心这个田径啊， 就惨了， 这次一个金牌都没有的这个中心啊，他们的经费是最多的。他的经费很少，一部分靠国家，一部分就靠刘翔。刘翔讲四亿多，并不都是他自己拿的， 分一半，起码 分一半过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管理部门跟商业的赞助部门，他们是有利益相关了。 所以这次呢，他们说那个国家统一体育总局的那个就说嘛，说这个国家每年给这个体育这方面投资多少呢？说8亿。八个亿呢？他们算 刘翔的广告费4亿， 不是，他就说呢，这个后奥运之后啊，国家好像也不会变动，就还是8亿。然后他们就这么算，就是说，那么我们这51块啊，每一块金牌，就是大概是投入1570万，好像这么多钱换一块金牌，就国家的这个体育投入。 嗯、这种算法我是非常反感，我特别想提你刚才讲的那么多穷人啊， 嗯嗯， 他们能够拿金牌啊，这个说实在话，这个倒过来讲，这又是国家举国体制才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提到你讲的那个朱启南啊，我这是特别伤心的，就是、 嗯、 他拿了个银牌、 嗯、 那就在你的算术之外了，人家就采访他，他就掉眼泪，然后就人家就问他说，你接下来讲做什么，就该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健步行步了，就说我将来啊，还是继续射击呢，还是退呢，还是做教练呢，还是移民呢，或者怎么样？我健步行步，我反正我看到这句话我挺心酸的，我就想人家还是拿了个银牌哦， 而且呢， 对不对啊？你这个 可是遍布全国200所体校，我估计那大部分的人最 终 他得另谋职业， 对， 后半生就过去咱们就 他们说像我们的体操明星哈，4岁就进去了，到16岁像何可欣，12年在里边。 当然没有正常的学校生活，对不对？这么练出来，但是要是每一个四岁的小孩送进去都能拿冠军，那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你想一个冠军背后有多少人送进去呢？没有数字统计了，可能是100个，可能是更多，对不对？那另外99个小孩从四岁进去，到最后出来他什么牌也拿不到，这个就是举国体制带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了。你将来怎么办？对他们，他们在最黄金的时候，他们没有正常的读书，他们没有回头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穷孩子啊， 对，你但你刚刚说这穷孩子能拿冠军啊，我觉得这个规律也太表面，就是我们没看到的，就是大部分 也不能都归功于举国体制。 对，你大部分刚才子东讲的那种举国体制底下，我们有那么多，你别说陪练了啊，很多运动员里面有很多的陪练，那其实说不定有一大堆穷孩子。我们看到拿金牌成功的只是这一大堆穷孩子的，说不定是1%，甚至是1000分之1。另外还有一大堆他说不定回到过去，或者是原地踏步。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就是说所谓的举国体制，现在带给我们的成功啊，就是说我们的 成功很明显， 我们成功很明显， 但代价， 代价很巨大。而且还有个问题，就这个成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想起来，我们所谓的用体育来强国这个梦啊，梦了所谓100年，这个梦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想强调这个梦的内涵变了，我们今天这个梦的内涵就变成，就是我们透过拿金牌彰显我们是强国。但100年前前辈们讲这些事儿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的。以前严复首先发明用病夫形容中国人，是说中国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抽鸦片留那个辫子，然后手无缚鸡之力，那叫病夫。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你看蔡元培他们讲尚武精神嘛，要所以每一个学校就开始发明一个传统，直到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早上的广播操。 广播操啊，那个时候普及啊，现在连广播操都不大做了。 真的吗？ 啊， 不做了。这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就是那时候来的传统，就是所有首先每个学校都要教孩子做运动，身体要强健。第二，女人为什么要放小脚呢？不是为了解放女性，而是说你女人缠小脚生出来的种怎么行呢？对不对？就不会好，你知道吗？ 啊， 是这个理由。 对， 所以当时要 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强国强种， 强国强种。 日本人还主张日本女人跟欧洲男人睡觉， 所 以强日本种。 对，那个日本人到这个程度， 他们到这个程度。 所以呢， 伊藤博文 的强种呢，所以你看到强种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强健。不是少部分精英去拿金牌。 嗯嗯嗯。 那么这个强国梦当初做体育本来想的是这套的，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全国大部分人呢都不大做运动，其实少部分人拼命在那死念烂念去念个金牌回来。 这个确实是，你知道，就是他们就讲啊，好比像在这个欧洲那些国家，人家真的是每个人呢、啊、你比如说我就记得我去悉尼是吧、你说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他说他那儿说我们这电视台啊收视率不高，老百姓都在海上玩呢，全是白帆点点，就是你就觉得人人都在跑步，你觉得那真是一个空气有那么样的好啊，人人就有这么一个健身的意识。我觉得 我坐在这里说我认识我的朋友就一定在这下面骂我了，他们老说我啊只看了自己不去运动了。 没有，我们有别的国际嘛，我们你不是说过我们按摩洗脚吗？ 哦，对，台湾曾经 产生过这 个什么什么迪士尼大全嘛，是几千人同时做脚底按摩嘛，一片呼喊声啊，全部叫动啊， 那 都是那个鬼老鬼的， 应该列入奥运项目， 这个应该将来列入奥运项目。 对，而且按摩的部位主要是叉腰肌。 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伟大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呢、啊、心里跟明镜似的，都清楚。你比如说这次奥运会完了，在体育官员 也是在讲，就是说呢，我们以后啊要把这个资金呢、啊、往这个群众体育普及上面去，哎， 从金牌大国要渐渐走向体育大国， 对，真正的体育大国。 其实西方本身奥运的主流呢也受到挑战，你知道体育啊跟文学艺术都一样，它有两个朋友，弄不好变成两个敌人，一个就是国家，我们刚才讲了国家政治，你可以利用，你也可以压制你利用你，还有一个就是商业。这个职业运动，你知道顾拜旦他们最早的时候坚决反对任何非业 运动员，对， 他们对业余的定义啊，我找出来是非常好笑，他这个定义一字一句是这样说的，叫什么叫业余运动员呢，就是一个人他不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从体育或者表演当中得到微薄收入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就叫业余的。我一看这个定义我就想很好笑，那现在的人都不是微薄收入，所以他们都可以 很好，对对对，没错没错，现在是丰厚收入， 现在的丰，现在像乔丹啊，像那个， 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现在像刘翔啊，所以他这个定义，但是他这个原则一直坚持得很紧。那么在这之前，当苏联阵营起来以后，大家都是其实都是专业，那怎么办呢？所有国家队的，包括以前中国的，说白了都是体育学校的学生，都体院的学生，所以我们填上去，我们都是业余的， 也都是业余的 啊，刘翔现在也都是业余的。那但是呢，真正是西方自己动摇的呢，是就是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我不是上次讲了吗？莫斯科开了100亿，洛杉矶只用5亿，那这个5亿怎么开呢？第一，他所有的场馆都不造；第二，他拉赞助。你知道洛杉矶那次尤伯罗是怎么做？他举圣火啊，花钱买，跑1000米$3000， 对， 中国要是这么买的话，不知能收多少钱，因为中国基本上跑50米啊，我看在一个船上跑都不跑，这样接一接就，美国是1000米$3000，开始国际奥委会反对说你美国人搞什么的，这完全玷污我们的精神嘛，但就尤伯罗是说我所有拿来的钱都用在业余的项目跟残奥会。后来他们一听说，哦，只要用途正确，来源也不怪， 手段就没关系了， 所以他的圣火是赚钱的， 对， 是这样来的。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萨马兰奇提出来，就是那个巴塞隆纳那个奥运会，以这个梦一队那个时候， 对， 他提出一个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欧洲人的理想是业余球员的话，穷人、穷国家永远参加不了这个运动。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他说你西方人的定义是，我一个医生，我抽空去学击剑 啊， 然后我击剑的好，我赢了，击剑完了拿一点微薄的奖金，不能作为主要收入，然后我回来再做医生，这是典型的西方意义的运动员。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在做，但是他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是， 因此他们就排除在奥林匹克的大家庭以外了， 所以他们必须是专业的， 他们必须是有国家或者有商业团体让他们吃饱饭， 对， 你们是吃饱饭了以后才玩的吧， 对， 他们得先供他们吃饭，让他们不发愁。 所以 你想中国的举重金牌家里你看看，他能让他去玩吗？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次奥运会在这个北京这个举办呢，就不光是咱们向这个奥运学习，其实西方啊也开始出现一种东西方的两种。你看那天我就看香港报纸上写篇评论，就是说做一个心理测试，这个心理测试做过很多次，给美国人和东方人来做，就是把牛和鸡和草放在一起，让你选出两个对应物，你知道吗？那么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选择的是牛和鸡，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俩都是动物，但是你给东方人选的 牛跟草， 东方人一定选牛吃草，牛和草， 我也会选牛跟草。 再有一个心理测验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看看鱼缸啊，西方人更多的注重的呢，这个心理测验呢，是鱼缸里的鱼有几个，他们怎么活动；而东方人看呢，更多的是鱼缸里摆点什么花花草草，摆点石头，就是鱼和鱼的环境。 环境。 你知道，他就说这就是东西方人的一种差异。西方人就是个人主义，你包括奥运会都是说运动员个人嘛，个人英雄主义。过去东方啊都是讲究集体主义，抑制自我嘛。他说但是过去似乎有一个趋势叫做什么呢，主张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上都比较先进，主张集体主义的社会经济上暂时都落后。可是现在到了新世纪啊，情况让西方人再重新思考，就比如说主张集体主义的东方人乃至于中国人，他们如果在经济上开始不落后了呢， 开始往前跃进了呢？ 原来的许多规则你就要受到质疑，尤其是日本的经济很多是强调集体主义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好些年前就这么来讨论了 啊。你包括这个这种体育竞技这种集体啊，哎，他说该怎么看呢？其实中国金牌拿这么多，对他们很有冲击。那他不得不考虑。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我反倒喜欢听人外国朋友的一些建议，因为呢，我们的所长就别聊了，聊我们短什么？我就说那个击剑那个叫什么重满嘛，这还有中国女篮的教练马赫，都是外籍教练嘛。 对， 这个法国击剑的教练和这个马赫呀，最近都谈到，就是说奥运会中国金牌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呢，他们说啊，运动员应该在文化上改变中国运动员。为什么？这个击剑的法国教练就说我到中国击剑队啊，其实我的工作重点不是什么技巧方面，我主要就是培养他们的乐趣 enjoy 喜欢击剑， 叫他们喝红酒， 哎，叫他们喝酒就你得喜欢这东西。包括这个女篮的教练马赫也是说，他说中国过去这个体育训练啊，传统的逻辑是什么呢？如果一天练2个小时是有效的话，那么就一天练4个小时。他说但是呢，你就讲大球，他说但是对篮球来说，每天跑1万米并不能保证这个女篮的队伍打球打得就更好，你跑10万米也不能保证你这篮球就打得好。所以呢，哎，我要培养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就是意识或者爱好或者什么。 所以这个呢牵涉到就是很多人讨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什么敏感话题？就是我们这些运动员代表国家运动员，他喜不喜欢他搞的那个运动？ 没错， 他变成饭碗了，那这个又是变成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了，就是他变成他的饭碗了，甚至他的生命了。所以你看呢，他们记者采访啊，你感谢谁啊？他们真的就是第一，我感谢我教练，然后感谢国家。他很少人感谢父母的，因为父母他几年都没见到了，对不对？他们说的是真话。有的人说你们怎么训练的，都感谢国家。他真的，你看他从4岁开始 就国家管他嘛，对，他就这个环境。